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家族。好，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念今天经文，不请大家自己看，好不好？那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11章8到22节。啊，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蛮熟悉的经文啊。希伯来书11章8到22节。信心家族。好，我们手边有圣经，你就拿着圣经看啊。拿着圣经看，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啊，其实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在11章一开始他就说了两句这个世纪名言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他这两句话道出了信心的价值是什么，信心带来的价值是什么。信心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信主以后所知道所想象的。你如果好奇思想这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这两句话简单来说就是信心等于你所期待的东西的本身。信心等于你所期待的东西的本身。信心就是你已经得到的意思。好，基督徒对永恒的天家的渴望，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渴望，一直在渴望，好像没得到的感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个实底就是实际的东西。虽然你还没有亲身体验看见，可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已经得到了天家的盼望了，天家的确据了。哦，这个我常举个例子，不知道在这里没举过，我可以再讲一次啊。就好像我们知道台银的支票啊，你要说台支。台银的支票是最稳的。如果有人跟你做生意，他付做跟你做10000块的生意，他付你10000块的台支本票，然后你又打电话问台湾银行说，请问你们是不是有开这张支票，他说有，那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跟他做生意了。啊，因为那张支票就等于现金。你拿台支的这张支票，台湾银行这张支票，你去商店里买东西，你说这是10000块，我要买8000块的东西，他不会卖给你的。可是对你来讲，那张就是10000块，虽然只是一张纸啊，可是它就是10000块的价值。所以你有那张支票，你等于有了10000块。你有了信心，你等于有了天堂。你有了信心，你就得救的保证了。哦，这是信心。为什么说信是有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好，那希伯来书作者口说无凭，他说你们当代的基督徒要有信心，不要因为受逼迫就退后。好，那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口说无凭，好，你光叫你一个人这样子努力的相信，啊，可能你会觉得辛苦太孤单。啊，作者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旧约时代，已经有千千万万个你了。啊，当然不是真的千万啊，是千千或万万的。啊，在洪水之前，希伯来书其实有告诉我们，没有，今天不是我们看的部分，可是在我们经文之前，啊，洪水之前就是上古时代。这个世界上只有3个有信心的古人，这不是我个人说的，这是圣经学者说的。很可惜，洪水之前全世界只有3个人信上帝。因为啊，那就告诉我们，一个是亚伯，第二个是以诺，第三个是挪亚。当我看到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以诺、挪亚的时候，我很讶异他为什么没讲亚当、夏娃呢？亚当夏娃难道在希伯来书作者心目中是没有信心的人吗？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了。哇，我们都想亚当夏娃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们如果都不得救太可惜了，对不对？上帝当初创造他们，他们是没有罪的。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就偏偏不讲这两个人，所以我真的不敢确定将来天上可以碰到亚当跟夏娃。那洪水之后 上帝使人类各讲不同的语言，让他们自然而然分散在各地居住。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祖先挪亚，他们就会跟祖先挪亚一样继续信上帝。说实在的，按圣经来讲，不但包括不包括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相近的这时期，还有一位先生叫做约伯，那还有一位先生叫做麦基洗德。圣经只讲到这两个人是信上帝的，那再就是亚伯拉罕，又是三个人。洪水之后，又是只有三个人信上帝。这个零零星星极少数的信徒，不是耶和华为上帝为世界准备的救赎计划。圣经是一本上帝拯救罪人的过程，或者说是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为什么一开始人那么少呢？上帝拯救人的计划是令人百思莫解的，因为他只拣选一个人。全世界为什么上帝只拣选一个人？如果是我在每个民族都拣选一个人，然后就很多人信上帝，这多好呢？为什么上帝只拣选一个人呢？而且亚伯拉罕之后的2000年，才让圣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救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才完成了真正的救赎工作。哇，拖了那么久的时间，又人又那么少。原来上帝的救赎计划要真正的在耶稣身上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包括旧约那些信上帝的人都是得救得一半而已，耶稣如果没有来，他们到今天还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救主，人才有真正的救赎。那否则你再多的旧约的有信心的人，再多的亚伯拉罕，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永远没有得救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很庆幸生在基督耶稣以后的年代，而且有福音传给我们。那作者他很显然，他最推崇的信心伟人是亚伯拉罕，因为他花了最大的篇幅讲亚伯拉罕。所以讲完挪亚，而且讲完挪亚以后马上跳到亚伯拉罕。那所以在这里看出来，作者好像要让亚伯拉罕的家族成为所谓信心家族，有希望他们得到这样的美名。那信心家族的特征是什么？跟所有旧约真正信上帝的人一样。上帝在讲到他们的时候都会讲某某人因着信做了什么什么事。为什么要说因着信呢？就对各个时代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那些信心的伟人都用因着信来先描述他们呢？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前辈们，因为信所做的事，在他们的时代其实都过得很不好。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信上帝是很不讨好的事情。为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甚至于小命不保。这正是圣经所说的信心的意义。真信仰不是让上帝来听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他。真信仰是人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出，这个才是信仰，包括甚至于有时候性命都要付出。我们从这些旧约的信心伟人、信心家族就看得到这些例子。第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第8到第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最后两句是作者特别要强调的，他不是已经知道要去哪里了，你坐飞机你一定知道要在哪里降落，可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去哪里，他要离开自己舒适的家乡去一个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家乡往应许之地去做客，明明自己有家还跑到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方，这是一条不归路好像。而且那他的信心是什么？他信心就是上帝说你出来，他说遵命，他就出来了，这是他的信心。 啊，虽然上帝没有还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去哪里，先出来再说。啊，所以亚伦一蒙召就立刻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的，不是现在要得的。上帝不是说我已经给你迦南地了，那个地现在开始就你的了，所以你要去，那这个容易去。上帝说将来命定要得的，不是现在要得的。而且叫他等候，等候的等候的时态是继续不断的等候。亚伯兰不知道等了多久，啊，其实亚伯兰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耶稣来嘛，啊，而且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好，那这里第十节讲到，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亚伯兰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好，城市对古代的人来讲是文化的中心。好，在现代也是如此。是人可以过着很有意义的生活，很丰富的生活的地方。所以亚伯兰在等待一座城，不是等待荒郊野外，是等待一个能够过得有意义的地方，是永远的城，是神的子民，对神的子民来讲是最有意义的地方。亚伯兰一直在等这个地方，这个城是神所经营的，就是神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弟兄姐妹，你期待是上帝为你设计而建造的城吗？一定比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建筑师建得更棒，对不对？好，那后来17节到19节，上帝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好，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好，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啊。好，上帝说你的后代只有从以撒出来，那以撒还没有结婚，上帝就说你要把以撒杀了献给上帝。这听起来非常矛盾。上帝说你的后代要从以撒出来。好，对，我知道那以撒要将来要结婚生子。可是还没结婚生子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把他杀了献给我。这是极为矛盾的一个事情，而且都出于上帝的口。这个矛盾要怎么协调呢？亚伯兰协调成功。亚伯兰到希伯来说，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协调的。他知道上帝不会骗人，上帝说以撒会有后代，所以上帝现在又叫我把以撒杀掉，只有一种结果会发生，就以撒会再复活，否则以撒将来怎么生孩子？被杀了就死了，没有孩子，所以不可能。上帝要我杀，上帝又说他会生孩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会使他死里复活。我们现在当然都相信上帝会使人死里复活，可是在古代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人相信死里复活，这从何相信起啊？啊，所以上帝吩咐他自己思考协调了以后，他抓住上帝的应许，知道我的儿子一定会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勇敢的要杀孩子了。啊，虽然上帝把他阻止，没有杀到孩子，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上帝会叫死人复活的信心，这么伟大的信心，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上帝称他为信心之父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再来就是撒拉的信心啊，第十一节在讲到撒拉信心。好，撒拉对我们来讲好像都是负面教材啊，天使说你要生孩子，他偷笑，不屑一顾啊。不过圣经学者说得好，虽然他听到的当下偷笑不屑一顾，可他后来还是很配合的。跟他99岁的老公行房事啊，他也89岁了啊。如果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根本不会去做跟先生在做那样的事情。可他还是很配合的，89跟99加起来快200岁的人呢，哦，竟然还可以生孩子，这是撒拉的信心啊。他实际用实际行动去做成这样的事情啊。那以撒的信心。好，以撒信心第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好，当然以撒的祝福是一个在谎言之下的祝福啊，他是被他的二儿子雅各骗了啊，他以为是给老大祝福，在谎言之下祝福的。 可是后来以扫也要他爸爸给他祝福之后，以撒非常清楚知道祝福讲出去了一定成就，所以我没有权利收回这个祝福，所以以撒不敢收回祝福，所以他后来给他以扫跟哥哥哭哭啼啼的那个祝福其实不算怎么祝福啊，他也只能讲出来，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托付是他讲出来就不能收回，而且一定成就。如果这个祝福不是那么肯定，他说：“哎，好，那我修改一下，前面讲的话不算收回，我现在再重新把雅各的祝福给以撒。”如果祝福不确定的话，那以撒为什么这么确定？因为他有信心，他知道上帝要他的口说出的祝福一定成就的。好，我们可以这样解读。那雅各的信心呢？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的信心，因着信为自己的，他因着信他能够祝福他的儿子，跟他的爸爸一样的意思。那雅各知道，到他这一代就是上帝的选民要传下去了，要开始发展了。包括他生的是十二个儿子往下发展。好，那第二十二节还讲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好，约瑟的信心在于说，他虽然那个时候还大有权力，可是他知道埃及不是以色列永远的家，不是上帝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虽然在埃及过得很好，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过得更好，在饥荒的时候，可是再好再有权力，约瑟凭着信心他知道上帝给他的百姓的不是这里，所以他说将来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是400年以后的事情，可是他已经预言了，这个预言是因着信心所做的预言，将来你们离开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去。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为那个将来很久以后是灵他们所说的话，后来都证明他们所信的是对的。好，那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花时间来思想，这里面有两个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14到15节，这个是信心所看到的东西，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16节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作者用家乡来形容天上的家。什么是家乡啊？家乡就是我们从小生长那个充满感情充满回忆的地方嘛，那才叫家乡嘛。天上怎么会是我们的家乡呢？这是一个新的地方。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家乡来形容？他用天上的家乡比地上的家乡，他们都有地上的家乡，可是他们要回去就可以回去，可是他们不回去了，我们一直盼望这个天上的家乡的到来。为什么要用家乡？我妈妈的家乡在杭州啊，他也一直到80-90岁，他都只要有空他就会回杭州。其实他在杭州家乡只待了不到20年，在台湾待了70年，可是他却心里一直挂着家乡，有机会他就要回去，就要回去看那边的亲人。他想念家乡想念到什么程度啊？我妈有高血压，他每天都吃高血压药，吃了10-20年。他有一次太兴奋了，回到家乡，他回来之后发现，我这几天都没有吃高血压的药，我血压很好，竟然快乐到可以不用吃高血压的药。回来台湾就继续吃了。家乡是这么美好，作者用家乡来形容将来的天上，将来的天家。家乡是一个人真的觉得说我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地方。很多人在都市 过了大半辈子，到退休了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家，做这里喜欢做的事，安身立命在这里。 哦，那这天上的家乡，为什么说家乡？是因为家乡是一个人将来能够真正稳稳的活在那里，永远不会后悔的地方。我妈妈如果台湾没有亲人，我肯定她会就一一的住杭州，住到她离开世界见主面，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她的儿女在台湾，好，所以这是为上帝用家乡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将来天上的家，那个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家乡，是我们真正你到了那里就知道，这才是我的灵魂最稳妥的一个居住的地方，这才是我的灵魂内心最深处所需要的一个家，在天上。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天家很陌生了，添加那个熟悉的程度，你将来去了就知道了。不是似曾相识啊，我们没有看过添加。可是添加你会发现，哦，原来上帝创造我这个人，我原来最适合我住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同在，有弟兄姐妹同在。好，所以家乡是我们可以渴慕的，而且是带着信心来渴慕的。好，这些存着有信心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好，那希伯来书当时的基督徒，当时新约的基督徒，他们也都要准备带着信心离开世界，因为上帝没有在地上救他们，可是他们已经得救了，已经信耶稣得救了。他们比旧约信心的伟人更有福气。旧约的信心的有信心的人是带着盼望死掉的，可是旧约的信徒已经是带着救恩离开世界，已经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们已经有这个实底，有那个确据的。好，那另外亚伯拉罕他也是带着信心帮他儿子找媳妇的，帮他儿子找老婆的。好，他当着吩咐他的仆人去帮儿子找老婆的时候，好，如果是我会说，来，我儿子以撒长那么帅啊，你来某某老仆人过来，你把我儿子带着，我儿子那么帅的这个样子，到我的家乡一去，人家一定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可是这个亚伯拉罕没有让儿子去，而且他看圣经可以知道，他特别不让儿子去，特别就叫老仆人去，而且说你们如果他说你如果去真的找不到，你就回来没有关系，啊，可是千万不能把我儿子带过去。啊，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敢带儿子去？不敢让儿子也去回他的家乡，怕一去回不来了。怕如果一去回不来，不是亚伯拉罕看不到儿子这么小的问题而已，而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计划就被破坏了。因为他的儿子如果回到家乡，又回到以前的信仰去，神的选民没有祖先了，所以就没有后代了。好，所以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那么做，虽然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自己的家，神的应许之地还没有得到，可他知道我要照上帝的救赎计划继续往下走，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计划的。好，好，所以我们活的世代，当然我们几乎不需要像旧约的信心伟人，甚至于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的时代，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啊、为了信仰。好，这今天就算在中国大陆也这样。我最近又碰到从大陆回来的传道人，我再问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信徒传道人被抓到以后，被怎么处置？他们说就被最多就是关个4-5天、5-6天就放出来了，然后就跟你说以后不要聚会了，就是最大的处分就是这样子而已，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好，那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甚至我们在台湾呢更是自由的不得了。好，我们碰到了挑战会让我们退后的，可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引诱，金钱社会地位的引诱，会让你慢慢以上帝为优先，以世界上之为优先，而不是以神为优先。好，好，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想，我很佩服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好，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也佩服我自己了。 我佩服每一位十一奉献的基督徒。我个人是跟我太太，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就开始十一奉献，一直到今天了。啊，不管是不是当传道人以后都一样。啊，我很佩服每一位每个月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因为你们真的相信上帝，你们才会这么做。十一是很多钱的，就算你一个月赚三万块，十一也是三千块，对赚三万块来讲是很大的。啊，十一奉献是很大的事情，是很大的钱。可是你既然每个月不间断的愿意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你不信上帝，谁信上帝呀？你真的证明你是信上帝的，你是大有信心的。这样的信心是讨神喜悦的，上帝最爱有信心的人。哦，我说刚说一开始说上古时代只有三个有信心的人，上帝把他们一一提名。以诺还与上帝同行三百年。哦，我说我们很羡慕以诺没有经过死亡到天上，不要羡慕以诺。以诺活得很辛苦，这三百年周围都没有信上帝的，就他一个很孤单的跟随上帝三百年。你光想到与神同行三百年，他很孤单很辛苦的，可是他坚信上帝三百年就更不容易了。叫你坚定上帝三十年五十年还可能还容易。三百年你要怎么继续保持你的信仰。好，其实都是信心的伟人，都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好，我们今天可以从信心家族，从亚伯拉罕的家族，特别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愿意完全听从上帝的话，给他带来最大的福气，最大的尊荣。哦，信心之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你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旧约时代你拣选那些相信你的人，你也爱那些相信你的人，主啊，你何等的尊荣他们，主啊，因为那是你对人类最大的要求，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相信上帝，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是吧？让我们带着信心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向这个不信的世代来见证说你是可信的，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